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项目的雪上训练，随着气候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训练的内容和方法，从基础滑行到专项战术能力训练，全面提高技术战术素养。具体有哪些内容，我们马上来听介绍。 大家好，我是国家障碍追逐运动员博拉夏克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，参与冰雪运动，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，让我们共同关注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雪上训练、室内滑雪场雪上训练、前侧重滑行技术训练，巩固和提高运动员的基础滑行能力，找回滑行的雪感和速度感。随后计划与雪场协调，修建简易出发坡、波浪包、半立碗、小跳台等障碍地形，通过分解训练的方式开展专项场地滑行技术训练，以便与随后的专项场地训练有效衔接。二、专项场地训练，室内滑雪场雪上训练结束后即将进入雪季，队伍计划赴亚布力滑雪场开展专项场地训练，前期出发训练和分解场地训练，此时的降雪量还不足以修建全程障碍追逐场地。除了利用雪道开展滑行技术训练外，可以利用分解训练手段开展早期专项场地训练、基础滑行技术、飞跃障碍技术训练，尽快提升运动员在专项场地的滑行能力。中后期专项场地全程技战术训练，降雪量满足秋程场地训练后，将集中全力开展专项场地滑行训练，包括针对资格赛阶段计时赛的个人滑行速度训练和针对决赛阶段 PK 赛的多人追逐训练。此阶段还将增加专项战术能力训练的比重，培养运动员观察场地、选择路线路、超越和反超越、跟随滑行和团队配合方面的意识和能力，全面提高技术和战术素养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，再次感谢波拉夏克的介绍。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，会在每天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，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明天再会。